火车，老师，北方，指标，雨衣，小说，海军，体操，马鞍，准星，酒精，首先，许多，朗读，改革，旅行，祖国，鲤鱼，讲台，坦白，导游，小儿，考察，果园，土地，纽扣，典范，广大，巩固，努力，感谢，统治，讨论，诡辩，挑战，懂事，矮子，宝贝，本事，眼睛，点心，口袋，老婆，牡丹，哑巴，脑袋。